却还不想停过。自从你离开了之后，我的思念泛滥成河，日日夜夜不停奔流，淹没回忆，梦也带走。我夜里闪着灯火，找不到爱的线索，只能把情歌唱成离愁，唱到覆水一难收。谁的泪不停流，相思河畔却只有相思人在守候。谁的歌唱不休，相思河畔只有我相思没有尽头。

前，不知道会有这一天。从都市起飞，尽情快攀升，让明天不再遥远。 寂寞。